第54集，这是救命的事儿。救护车跑得飞快，但太阳下山以后还是必须减慢车速。开救护车的也是经常跑拉萨和双湖的老司机了，路途很熟悉，饶是如此，开夜车也要小心谨慎。路途漫长，病人情况危急，一路上所有人都提心吊胆。车上两个医生一个护士，每一个小时监测一次生命体征，轮流休息。上路之前就带了几个小面包和一点热水，到夜里都是又累又饿。赵斌和和平头天晚上还参与了抢救的，更是疲惫不堪。 感觉怎么样，小伙子？ 和平拿起听诊器听病人肺上呼吸音。 我真没什么，我上午还有点胸痛，这会儿一点都没有了，呼吸也正常。 病人在床上一直躺着，救护车的担架车又窄又小，他还被反复叮嘱活动幅度不能太大，翻身都得轻手轻脚。这一趟过去，人虽然是躺着的，但在担架床上颠簸，感觉自己去了半条命，累得比走路过去还难受。 医生，你们让我起来坐一会儿吧，我真的受不了了，我要是这么躺着，我觉得是要闷死了。 你是要命还是要舒服？ 赵斌冷着声音吼他。 不是，你这个医生态度很有问题啊。 病人也不耐烦了。 我刚进来的时候你说搞不清楚我什么问题，做了些没用的检查，现在我真出问题了，你满意了？庸医。 和平打断他。 赵医生， C 大急诊科博士，他的判断基本正确，不是他把你留下来在医院观察，你争取不到这个救治时间的。 什么他留我下来观察？ 病人冷笑。 哼，是我出去晕倒了，我自己怕了才回来住院的。我当时要走，他拦都没拦我。 赵斌看向窗外，不再做解释。他心里有几分矛盾，不想和病人争执。和平也心烦意乱。病人对医生这样的指责令人气愤，但这人现在躺在病床上，只是病人而已。医生只有救命的职责，没有训诫病人的权利。 我觉得你现在心态需要调整，你对我们医生缺乏信任。现在你的情况，我觉得你应该相信我们医生，我们是在合作与疾病对抗，我们也在尽全力给你最好的治疗，你现在需要配合我们，好不好？ 信任你们啥？你们治不好才把我往别的地方送，还 C 大博士，我呸！ 病人根本不听和平的话，把所有的怨气都往外发泄起来。 我好的时候你不认真看病，我出了问题你还对我这个态度，我要是这次出了大问题，我叫我爸妈在这里闹，把你的什么医生的证件全部闹掉，闹到你以后做不了医生，把你误人性命草菅人命的事挂网上，你去哪都被人戳着背骂，你身败名裂，要死我也要拖着你一辈子好不了。你 给我消停。 赵斌打断他。 要什么态度？躺在床上就是大爷吗？医生给你看病不是伺候你的，你如果想好立刻闭嘴安静休息。 和平也口气不善地警告他。 情绪波动会对肺动脉压力有影响，你小心气太大把栓子给气掉了。 一个个不安好心。 病人猛地就坐了起来。 我今天要是生这个气栓子没掉，你们怎么说？我。 两个医生一个护士一起将他按住了。 叫你不要乱动，你真以为医生跟你开玩笑吗？我跟你道歉，我说好的，你给我好好躺在床上，绝对安静卧床休息。 话说到这个程度了，病人仍然躺在床上骂： 老子难命，就凭你们这点不痛不痒的道歉，我受这么多罪，身上还插着管子，都是你当时没给我看对病，你诚心道歉，你怎么不给我跪着说呀？你还把我按在床上，跟抓精神病人抓犯人一样，你什么意思？ 和平简直恨不得一巴掌把他打晕过去，堵住这个嘴。 实在不行，适当上点镇定的药，我们车上有吗？ 尽量不能太大。 赵斌补充。 要考虑呼吸意识的问题。 跟车的护士是西藏人，虽然在医院算汉语好的了，全程也不太听得懂病人这歇斯底里一样的发泄，还有点愣愣的。和平又补充问他。 氟派利多有吗？ 护士摇摇头。 没有，这个抢救车里面没有。 给我打什么？你们要干嘛？还说不是把我当精神病？ 病人那边还在吼，手脚并用地打起来。 突然之间病人停住了，和平和赵斌只感觉手底下病人力气全部消失，看清楚病人的情况，病人呼吸急促，嘴唇几乎是肉眼可见的迅速变成了发干颜色。两个人几乎同时瞄了一眼监护仪，上面的止氧饱和度降到了 89%， 很快又降到 74%。心率从之前平稳时候的87次每分提升到了125次每分。 氧气流量加大！ 赵斌立刻向护士吼了过去。 氧气可能会不够。 护士还没反应过来。 别管了。 和平把氧流量开到最大。 病人要保不住了。 不行，已经要来不及了。 赵斌看着心电监护上面血氧下降到 40%， 急得问。 插管，切开，要不直接切开。 插管有什么用？现在没办法接呼吸机。 和平按住他。 你冷静点，不是气道阻塞引起的呼吸衰竭，也不是中枢引起的呼吸抑制，你插管有什么用？ 他对着那边护士大声问。 帮忙问一下司机，现在开到拉萨还有多久？ 护士敲司机窗户问情况，司机说着藏语，护士翻译说。 大概还有两个小时。 还有两个小时。赵斌冷静不了，他的心狂跳。下一分钟，病人心电成为等电位直线，三个人开始轮流心肺复苏。十分钟，20分钟，病人心率没有恢复，抢救无效。车上三个人在冰冷的夜里一身大汗，双手手背红肿，然而最后带到拉萨的只有一具宣布临床死亡的冰冷尸体。赵斌参与这个病人抢救转运抢救已经一天两夜，眼圈一片青黑。现在是早上7点，外面还是浓黑的夜色，不见高悬的月亮，黎明之前一片黑暗。风穿过拉萨市人民医院病房的走廊，吹得人全身发冷。赵斌站在走廊尽头的小阳台上沉默不语。和平年资比赵斌高，由他负责和拉萨这边交接，刚连同拉萨医院和 C 大附院的领导电话会议交代了情况。事情处理的差不多了，走出来找他，两个人都沉默不语。和平给他递了一支烟。 你不该有心理负担，这事不是你的问题，疾病进展就是这个样子。肺栓塞在这里的条件下，我们能做的就只有这些了，大家都尽力了。 赵斌没有说话，他闭了闭眼。他想起之前在双湖县医院急诊科治疗室门口听到护士们在里面议论纷纷，看到他过来，所有人突然噤声。赵斌听不懂藏语，但他能感觉到这些人在议论自己。他们在议论什么？他们是不是也在想这个病人是他的失误？他把这个问题抛给和平。 你说，我首诊接诊的时候，考虑到他的反复性意识障碍是肺栓塞的昏厥表现，会不会能够更好的治疗？ 晕厥作为肺栓塞首发病症的病例，大概占这个病的1/6。 和平抽着烟说：“ 不算少见，但是，在没有呼吸困难、氧饱和度下降的前提下。”我也很难在第一时间考虑到这个诊断，即使比我年资再高一点的，我敢说也不一定马上能考虑到。说实话，后来发生胸痛呼吸困难，我还在想是不是高原肺水肿，要不是你提这个坐火车时间太长有深静脉血栓形成风险，我都没想到肺栓塞。你当时针对晕厥做了心电图和头颅 CT， 已经算很全面的考虑了。进一步说，如果你想到了这个病，你下一步做血气分析，做第二具体，还有胸部 CT， 都只是间接提示，出现呼吸困难之前也不会积极考虑溶栓治疗，最终治疗手段也只是这些，必须转入到有介入的地方。说实话，这个病在高原地区缺氧环境下治愈率很低，还是得看个人的命啊。